咁呢一班人究竟系边个啊？咁庚子咧冇办法将嗰千二百五十人嘅名逐个点出嚟，净系讲几个上首嘅名、代表嘅名。其名曰大智舍利弗摩诃摩建连摩诃俱斯罗富流罗弥多罗尼子须菩提优波利沙陀等二位上首。哦，即系呢千二百五个大阿罗汉嘅上首，大阿罗汉之中嘅大阿罗汉，佢名叫做乜嘢啊？叫做舍利弗摩建连。哦，就是这班没办法列像，只是列几个。这些呢，真是一连串这么多古仔的了。舍利弗，印度话翻译中国呢叫做生子，或者是叫做秋子。哦，据说他的妈妈非常美丽，美丽到他那对眼睛呢好像秋露鸟那么靓的，因此呢就依佢妈妈而立名，哦，叫做秋子。可见佢妈妈嗰对眼几靓嗬。嗱，而家咧我哋呢个现代咧都有人咧想整靓自己的眼睛去美容，系咪？但系咧有好多时咧想靓咧反为丑样。我这只眼呢医生都叫我去动手术，始终我不敢动，我怕整到就更加丑样，不能够要靓反而丑样，是不是？今天这个秋露鸟秋子的妈妈呢，她不是用手术做靓的，天然生出来很靓的，所以她连她仔的名字都叫做秋子。 OK，那呢她爸爸的名字叫做优波利优波提舍，翻译叫做论尔，论尔就是很叻。印度呢当时呢是很风起辩论的，啊，叫做辩论师。啊，这个是舍利弗是辩论师的仔，当然他是智慧第一啦，所以他在佛教佛弟子十大弟子之中呢是智慧第一。他未出世就已经叻了。据说咧，佢妈妈陀到佢嘅时候咧，佢就已经令到妈妈好叻噶。哦，咁犀利噶！佢妈妈咧有一个细佬，妈妈嘅细佬即系佢嘅舅父啦。佢舅父咧好叻嘅，每一次同佢妈妈辩论咧，都系叻过佢妈妈嘅。但系点知妈妈一陀咗舍利弗之后咧，啊，佢舅父咧，每一次都輸了俾佢媽媽，咁佢呢個舅父就話：咁犀利，你肚中嗰個妖怪啊，咁犀利，未出世就叻過我啦，你出世就得了嘅，唉，不得了，自己一定要的起心肝去學，學叻啲，等你出世之後追唔上我啦。所以咧就到處去求學。啊，到處去學，學到勤力到點樣啊？勤力到咧，連食飯唔食，連飛髮唔飛，連剪手甲都唔剪，連手甲唱到好長好長，所以人哋叫佢做長走凡智。哦，咁後嚟咧，呢，這個舍利弗咧就大咗之後咧，就跟一個沙弥外道出家。啊，當時所謂出家咧，不是一定是说学佛剃光头去出家，而是离开家庭呢跟这个外道去学习。啊，即是等于现在其他，基督教去做神父啊，或者去做牧师啊，咁之类，咁叫做出家。啊，舍利弗和摩建连一起，啊，跟这个沙弥外道出家。沙弥外道呢有两百个弟子，死了之后呢就给一百弟子给舍利弗同主管，另外一百弟子俾呢个摩建连主管，佢两个系好好朋友嚟噶。哦，咁后嚟咧呢，这个舍利弗同埋摩建连咧都跟呢个佛出咗家。出咗家之后咧，舍利弗系佛嘅右手大将军，摩建连咧系佛嘅左手大将军。 我而家问你一个问题吓，究竟系左手大啊，抑或右手大啊？左手大抑或右手大？左边大，右手右边大啊？左边大，系你讲啫喎。法港咧系右边大，印度系右边大，印度系右边大，中国系左边大，所以舍利弗系佛右边嘅，右边嘅一切众生嘅生父啊。目犍连咧系佛左边嘅大将军，系四众嘅养母，舍利弗系四众嘅生父，目犍连系四众嘅养母。嗱，大家記得嗰個故事嘛？法照大師咧去五台山朝拜嘅時候，見文殊師利菩薩嘅時候咧，佢唔係話睇見文殊師利菩薩喺右邊坐，普賢菩薩喺左邊坐，係咪啊？記唔記得呢個故事啊？咁當時咧，我都覺得好奇怪，點解文殊菩薩係應該文殊行頭噶嘛？普賢菩薩就任何嚟講都係先講文殊菩薩同埋講普賢菩薩啊嘛。啊，文殊菩薩咧係指呢個智德啊嘛，普賢菩薩係指你呢個田德啊嘛。文殊菩薩咧係點樣講啊？文殊菩薩咧係代表大智，係知佛之師啊嘛。等這個普賢菩薩係知佛嘅子啊嘛，係嘛？一切嘅佛嘅子啊嘛。咁當然係文殊菩薩大過普賢菩薩啦。點解佢話見到文殊菩薩坐喺右邊，而普賢菩薩坐喺左邊咧？咁我當時都覺得好奇怪嚇，後嚟哦，原嚟再喺佛經裏邊追查落去咧，原嚟印度咧係右邊大，右邊大哦，左邊細，我哋中國就係左邊大，右邊細。OK， 咁而家講舍利弗嚇，咁舍利弗出咗家之後咧，咁啊。一路跟住法，弘揚佛法。凡是有人嚟出家咧，佛都交俾呢、這個，都叫舍利弗做和尚，都交俾佢管理。OK， 咁啊，舍利弗究竟是邊個啊？佢咁叻嘅？呢一部經裏邊，舍利弗話。世出世间种种变化，一见即通啊，获无障碍。阿含经里边法话：我法法中智慧无穷啊，揭了之义，舍利弗第一。究竟佢系边个？系本门已经成佛，系金龙陀佛。舍利弗系金龙陀佛在世，现在即门咧系示现声闻，协助呢个释迦牟尼佛。道众生法花经受记将来成佛叫做花光如来，所以叫做大智舍利弗。摩诃目犍连咧，目犍连咧就刚才讲过系舍利弗嘅道友嚟嘅。目犍连系印度话，系叫做采叔氏，系佢祖先嘅名，系佢种族嘅名。哦，话佢祖先咧系。入生修行的时候不吃人间烟火，是取这种粟去吃，所以后人呢是他成了仙了，后人呢为了纪念他呢，以这个取粟为他的姓，他叫做是个种族的名的姓来的。那这里呢，因为这个种族很大，这里加个摩诃两个字呢是分别了他，不是其他人，是这个大目犍连，就是神通第一的目犍连。他的名字梵名呢叫做拘律陀，翻译叫做无智士。他妈妈爸爸祈祷这些士来生他的，因此呢是叫做这个拘律陀。 嗱，印度啊，好多有一種風俗，母仔咧中意去求嗰啲木頭啊，求啲石頭啊，求啲人生仔。哦，咁佢又真係又咁靚喎，佢又俾佢求到喎，係咪真嘅咧？咁你哋話係咪真噶？是不是真的啫？嗱，世间法是有，因为啲木咧、石咧耐咗变成精，变成精啊！精咧佢就有神通，有神通咧佢就与人接触咧，佢可以为我为福。为我为福咧，你拜佢敬佢咧，佢就俾福俾你。如果你得罪咗佢咧，佢就作怪，又叫佢妖怪。呢、这个系在佛经里边讲有冇啊？有作替你，佛经冇话违背作替你噶，系有。咁所以咧，佛经啊叫我哋咧敬鬼神而远之。就千祈唔好请鬼容易送鬼难啦！啊，你敬佢，你唔好靠佢，哦，你一靠佢咧，靠佢一帮助你之后，以后佢都跟住你噶，唔系系有可能，系有可能靠咗佢，佢能力做得到，佢有可能帮你，但系咧有时咧，你一得罪咗佢咧，佢就会害你嘅。法咧就唔系，你得罪咗佢，你想害佢咩？佢都嚟帮助你嘅。你知道啦，呢、这個提婆達多三分四次要害佛，佛都要去幫助佢。啊，當提婆達多日落地獄嘅時候咧，佛話我要去救佢啦。咁阿難話佢想殺你啊，佛，你去救佢。佛話我唔去救佢，邊個救佢啊？哦，所以佛咧係大慈大悲嘅。唉，我哋咧唔怕得罪法，嗱，千祈你唔好去得罪法喎。你去得罪法咧，法唔嬲嘅，菩萨唔嬲啊，边个嬲啊？护法韦陀嬲，护法韦陀有一支棒啊，呢支棒爱嚟打恶人嘅 ，OK， 所以咧有护法神嬲，我哋唔怕得罪菩萨，但系会得罪护法神，所以我哋咧仲系要尊敬三宝 ，OK。系啦，这个莫敬莲咧，就系、是、佢爸爸妈妈咧求呢棵树而生佢嘅。后嚟咧，佢就跟同埋呢个舍利弗咧，跟呢个沙贤外道出家学道。沙贤外道死咗之后，俾100个弟子咧，俾佢带领。后嚟咧，呢、这个舍利弗跟释迦牟尼佛出咗家之后咧，咁佢咧又跟住舍利弗去出家。舍利弗系响佛前咧。是做这个右面的大将军，是四众的生父，莫敬莲呢是四众的养母，是左边的大将军。哦，那么那个舍利弗的母舅又怎样啊？他学成回来呢，就打算呢跟舍利弗辩驳了。你未出胎，你就咁叻，记个辩才响你妈妈嘅口。而家你出咗啦，我而家嚟翻嚟睇你叻唔叻得过我。我已经学咗咁多年嘢啦，学咗十几年啦。点知佢翻嚟咧就唔见咗舍利弗，去问佢嘅家姐，究竟舍利弗去咗边？佢家姐话去咗做咗佛弟子，跟佛出家啦。佢话吓？佛是边个啊？佛能够做我的外甥的老师，于是咧佢去同佛咧见佛辩论。佛话：你想要分你的外甥咧，你就立一个论咯。立个论咧，你胜咧，我就俾分你；你输咧，你就跟我出家。结果咧点啊？當然是輸俾佛啦，所以咧連佢舅父都出家埋。哦，啲故事唔講啦。摩诃拘斯罗就係佢，就係舍利弗嘅舅父。OK。 咁咧，佢嚟見佛嘅時候，佛叫佢立鐘立個輪啊。於是佢話：我以一切法不受為鐘。佛話：哦，你呢個見偈仲受唔受啊？咁嚇慘啦！佢覺得，如果你話我呢個見偈係唔受嘅，咁點解你要立呢個鐘呢？嚇！如果話講受呢，你話一切不法不受啊嘛，你如果話受呢，你就唔應該立呢個鐘啦，係咪？如果話不受咯，咁啊，你呢個鐘根本就不可以成立。於是咧，佢自己知道錯啦，低首慚愧，為佛作禮，從佛出家。三年之後，精通三藏。而家你哋出家咗幾多年啊？精通咗幾多藏呢？咁我可以話俾你聽，我今年70，就嚟足74歲啦。我出家咗71年，我一藏不通，一曉不通。嗱，摩诃俱斯罗啊，舍利弗母丘啊，出家三年，精通三藏，犀利啊呢個人哦。所以呢，阿含经法话，我佛法中啊，善能闻答啊，俱斯罗第一。法华经受记作，当嚟作佛叫做普明如来，摩诃俱斯罗。其次呢就富流罗，富流罗又是说法第一。富流罗佢具足讲呢叫做富流罗未多罗尼子吓。富流罗是叫做蒙慈，印度话富流罗翻译中国叫做蒙慈，是他爸爸的名字。未多罗尼呢是他翻译中国叫做慈行，是他妈妈的名字。将妈妈爸爸的名字串为一齐叫做蒙慈子、哦、本来他爸爸就是净饭王的宰相，同佛一齐出家、哦，邊個同唔係唔係佢爸爸同佛一齊出家，係富流羅同佛一齊出家。OK， 但係咧，佢咧留響特別留響是生苦行法聖道嘅時候，佢亦得到五種神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未得流盡通，未成聖人。咁咧，後嚟咧，佢嚟同佛辯論咧，佛勝咗佢，佢就跟佛出家。咁呢一個咧係即夢嘅事言，本夢咧係我抗劫來辯才無礙，先説苦空心達實相，二是乃至恆河恆沙而來，秘密法夢啊！我依眾中微妙虛事，得無所畏。呢部經佢自己咁講嚇，由此可以知道富流羅咧係發生大事，而家咧係示現聲聞，助法弘法，將嚟受記作法，叫做法明如來。富流羅係法十大弟子之中說法第一，乜嘢地方佢都去嘅。只要有眾生肯聽他話，他都去的。有一次佛在世的時候，有一個地方，這個地方的人呢很野蠻的，不講道理的。那富流羅呢就覺得這群人呢很可憐，我應該要教化他。那他就跟佛說，我要去這裡說法啦。佛話：你去那裡說法啊，這群眾生很野蠻的、哦、會鬧你啊。唉，無所謂，為了運用佛法，為了幫助這群眾生，去鬧我有什麼所謂呢？佛話：如果他打你呢，打就讓他打咯， 为了佛法嘛，受下苦无所谓，如果杀你又怎样啊，杀我都要害的了，因为我要令他种善根嘛，杀了我令我解脱就好咯，他又种了善根我又解脱就好咯，由此可以知道他几喜欢说法，几欢喜说法，什么地方他都可以说法。嗱，记住啊，各位出家菩萨啊，如果人哋请你示法，你肯发咩？咁大细就有问题噶啦。系边个啊？系嗰、那个边个啊？大路生、小路生嗰、那个周利鹏达家，周利鹏达家就系啦，佢系大法师嚟噶，佢好叻噶，人哋叫佢说法啊，讲经说法，佢悭法，佢孤寒，佢唔讲经人嚟听，所以咧佢第二世佢变成周利鹏达家，系叫佢睇下呢个系乜嘢啊？系扫把，佢记得扫就唔记得把，记得把就唔记得扫，蠢到咁样嘅，佢系一个大法师嚟嘅，所以咧。人哋叫你说法咧，几辛苦你都要去讲啊！哦，唔好轻法。OK， 咁富流罗咧，为咗说法牺牲性命，佢都要都制嘅。由此可以知道，法弟子咧，你嘅责任就系弘扬佛法，唔应该为自己嘅享受啊，或者为咗自己打算啊。哎呀，我好辛苦啊，我唔做啊，唔得。几辛苦你都要做，尽你嘅责任。富流罗就是这种佛弟子了，但是这个是不是真的声闻弟子？不是，即梦上是声闻弟子，实际是法身弟子，将来成佛呢叫做法明如来。哦，现在讲到须菩提，哦，须菩提亦为空生，据说他出世的时候呢，他家里面什么突然间都空了，买工又空，首饰箱又空，什么都空了，咁佢嗰個嗰啲財寶係咪空曬？咁佢嘅爸爸媽媽咧又好驚啊！哎呀，生個咁個個仔，一出曬就自己窮到窿啦，點算？咪請個上司嚟算命。個上司一睇佢話：，唔怕呢、這個此子既善而且吉啊，所以佢名又叫做善吉。嗱，冇幾耐咧。佢屋企嘅財產空咗嘅財產咧，係冚唪唥滿曬，比原來多咗百倍、千倍、萬倍，所以又叫做善現嚇。咁呢個人咧係解空第一，係佛十大弟子之中咧係解空第一。響波野會上咧。法咧系叫须菩提尊者为菩萨说法，善呢个波耶波罗蜜。喂，须菩提尊者话：我唔见有波耶波罗蜜，我亦唔见有菩萨，亦唔见有个须菩提啊！咁你叫我讲乜嘢啊？法话：因为你唔见有波罗蜜，因为你唔见有菩萨，因为你唔见有须菩提，所以你就要应该为菩萨是波耶波罗蜜。有人咧，佢喺个心心里边打坐，咁咧天帝释咧，天上嘅上帝啊，基督教嘅上帝啊，出落嚟。在他那里散花供养他，那须菩提就说：散花者谁？谁在那里散花？他说天帝释，上帝答天帝释，他说为什么散花？因为你善说波耶。须菩提说：我从来没有讲过波耶。他就解空第一，他就不執着，他善說波耶而不執着自己善說波耶，叫解空第一。那這部經他裡面他自己說：我曠劫來心得無礙， 抗劫嚟啊！你睇下，佢唔係今生今世啊，而係抗劫以嚟，自憶受生而行何生？初在母胎啊，即知空寂，於是乃至十方成空，亦令眾生得證空性，望如來法性覺真空，性空性現明，得阿羅漢，洞入如來寶明空海。阿罗汉只是正真空咋，佢而家洞入如来保命空海，保命空海唔系唔止系真空啦，一空一切空，无空无假无不足，啊，空假中都在内嘅保命空海，啊，同佛之见添，佢嘅见解同佛之见，你谂下呢个系唔系阿罗汉啊嗱？佢系边个啊？是青龙陀佛，是青龙佛，他本梦已经成了青龙佛，现在是用右气神通示现做解空第一的声闻，在法花经里面受记相离成佛，就是叫做名相而来。优波利沙陀分译曾性空，因为他观这个曾性空而得到的。呢一部經佢自己話：觀不淨相，生大厭離，唔知色性，耳從不淨，白骨未塵，歸依虛空，空色無二無，成無上道。如來印我名尼沙陀，所以尼沙陀咧就係觀呢個曾性空。點解咧？佢在家嘅時候咧。是很贪色的，是很贪色。后来法呢，出了家之后，法呢教他修这个不净观。观这个人呢，看见我们现在的样子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你看下个皮包骨，皮里面有血有脓，肚里面有很多污糟邋遢的东西，然后呢如果这些东西当你死的时候呢，咁就膨胀就化为化到咯，好糟邋遢，有好多虫喺度射，射完之后就成一捧白瓜，白瓜咧变成灰，灰咧啊散咗冇啦。所以你贪呢个色咧，贪嚟做乜嘢咧？你贪佢美丽啊嘛，呢个美丽嘅色咧都系终将嚟咧都变成系化为乌有。咁佢收呢个不净观咧。明白呢，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啊，因此呢他就证了阿罗汉，证了阿罗汉呢，释迦牟尼佛呢就印证他叫做尼沙陀，尼沙陀即是色性空，哦，二位上首这个四个字呢，就是说这几个人呢就是这千二百五十大阿罗汉之中的上首，大阿罗汉之中的大阿罗汉，即是上座了。讲到这里呢，就是讲这个声闻众讲完了，下一次呢就讲这个言觉众，哦，大家听完声闻众，就听完言觉众，就听完菩萨众，那就知道什么叫做三乘了，是不是？不用我讲到明白了，知唔知啊？而家知唔知啊？應該知噶啦。我而家係對在家嗰啲菩薩講，唔係講出家菩薩講。出家菩薩都知道嘅，係咪啊？乜嘢叫做三乘啦？哦，呢，這個聲聞乘、現覺乘、菩薩乘。哦 ，OK， 聽日先講。